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节目有几个议题啊？一，慢性病共治计划；二，十一黄金周与航运力；三，蜜蜂式地盘巡查。嗱，与其系医病咧，不如就先防病，系咪啊？戴希立 啊，梗系啦。 为咗鼓励市民同及早预防同埋管理慢性病咧。同埋一样好紧要，我觉得就系减轻公院嘅负担。政府就会喺十一月， 公院系医院个院， 当然系啦，当然系啦吓。 系 政府就会喺十一月中推出为期三年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我简称佢为慢性病共治计划啦吓。四十五岁或者以上，未曾有已知的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病历的香港居民，可以在政府资助底下自行挑选家庭医生做筛查、诊治和跟进。用政府的说话来讲，这个计划是以共付模式来运作的。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共付就是政府和市民共同负担啦， 即是市民给资源，政府有资助啦，即是那部分，但私家医生都有资助，即是这样 啦。自己被人决啦， 是啦， 我想这个都是重要的，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咁啊，参加者呢需要在筛查阶段呢就支付120元。若果诊断到是属于血糖偏高人士，政府就建議嘅一個治療嘅階段嘅診症咧，就共付額咧就係每次150元 啊。 咁每個年度最多可以有6次資助診金。咁至於藥費咧，如果係基本藥費嘅話咧，佢有張名單嘅。如果是基本药物的话呢就唔使再俾钱。嗱、那个计划就都好繁复。咁呢两日呢传媒都讲咗好多，大家都听咗好多啦。咁一间或者我哋再讲详细讲。嗱简单嚟讲，如果你係病人，你觉唔觉得呢个计划吸引到你呢？如果你係医生，你对呢个计划又了唔了解呢？清楚未呢？又会唔会参加呢？咁嗱呢个呢啲问题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度 ,1872311, 讲你嘅睇法。 不过咧，我觉得喺呢个前边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是、香港人都要面对嘅， 系 就咩咧？就系话以前咧，就大部分人， 嗯， 对于有大部分嘅服务咧，就希望系政府提供。咁当然，政府提供一系免费，一系就好低收费啦。 而家都算低嘅， 即系算齐啦，系嘛。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要公私合营，即系话咧，除咗公共。即係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之外咧，就對一些私營的專業人士，例如今次是醫生啦。如果我哋再可以，譬如再講得廣泛啲，譬如學校服務都有依個直資噶，或者是私立學校噶咁、樣。咁我哋依家咧就係話咧，政府對依類咧就有一定嘅津貼，使到咧你去選擇依個服務嘅時候咧，嗰、那個病人就要付多啲，或者咧係虽然有津贴，但都系比起去公共医疗咧，系俾多咗。咁但你因为觉得咧，你可能觉得唔使等候咁耐啊，或者佢个服务会快捷啲啊，咁你就会选择呢种服务，咁就可以对公共服务嗰部分咧，就减轻咗压力。 冇错。 咁呢个咧，其实唔系净系医疗啦，头先讲教育啊，好多方面都会可能会行呢条路。有啲人认为唔公平嘅，点解唔系政府？你咪再多啲公共服務咯，即係咁樣。有啲人會覺得咁，用呢個方法咧，就好似我有少少錢，好似我又多咗啲選擇，即係咁樣。咁但係佢嗰個事實上選擇呢種服務嘅人，佢又俾多咗錢噶嘛，係咪？咁呢種究竟呢種係咪一個好嘅方式咧？去分流同埋咧 係減輕公共醫療嗰個壓力 咧。所以對於一般市民嚟講，這個計劃究竟吸唔吸引呢，就真係要慢慢斟酌嘅。你頭先講一樣嘢就話，好明顯我都要俾啲錢先啦，首先 係啊 係啊，咁要睇佢有咩優點啊？這個計劃我參加有咩好處先？咁諗到嘅好處可能就話，我相熟嘅醫生可以睇佢啦， 係又快啲啦， 又快啲，唔使排隊排咁耐啦， 係啦。但我又要俾多啲啦，即 係都要俾啲啦， 俾多幾多就其中一個關鍵問題。 係 因為嗰個問題既係個市民會唔會選擇呢個私家醫生？又系个私家医生愿意参加，如果你俾得少咧，可能佢觉得个收益唔够咧，咁倒不如我咪维持翻私家服务啫，咁样 系 啦，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两面都要谂嘅，两面都要谂嘅。咁啊，据当局嘅介绍咧，呢个计划嘅目的有嘅几样嘅，一就提供便捷嘅糖尿病同埋高血压筛查服务啦。嗱，呢个头先讲啊，防病好过医病啊嘛， 系 咪未个病未有嘅时候你防治啊嘛，系咪？咁筛查就希望达到呢个目的啦， 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啦，呢个真系 系啦。二就为计划参加者度身订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控制慢性疾病风险因素啦。如果筛查完之后冇嘢，其实都 OK 嘅，冇嗰啲咩高血压嘅，佢都会同你研究个方案，你嘅健康方案 系啊，即系 check 住你啦，等你就要有个即系。即係健康嘅記錄啦，即係咁樣。 係啦，咁啊及早預防慢性疾病同埋減少相關嘅並發症，咁同埋實踐一人一家庭醫生嘅理念。嗱，家庭醫生呢個理念講好多啦。但係香港人究竟有幾多人真正體會到嗰個叫家庭醫生嗰個概念嘅好處咧？老實，我覺得唔係好多人體會到啫。 咁因為你如果淨係靠公共服務就冇家庭醫生啦，次次睇唔同醫生 㗎嘛，你冇得揀㗎嘛， 你個家庭去幫襯去睇醫生，不過個醫生次次唔同啫，即係咁解啦。 我唔知啦，我接觸好多人，其實好多市民啦，即係好多人都係香港市民啦。我覺得唔係好多人有個家庭醫生嘅概念嘅，有時就冇事就算數啦，有時就睇醫生，佢又冇乜所謂嘅，可能今日睇呢個醫生兩嘢唔好，佢就走去轉睇第二個醫生。 係啱。 老實講，好多人都係咁嘅。 或者睇兩個醫生，睇嗰兩個講嘅嘢唔一樣。 係嗱，咁當局嘅介紹咧，呢個計劃有幾個特點嘅，都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咧，一啲觀點啦，就主動招募市民參加。主动招募。咁计划嘅初期就由地区康健中心嗰度协助市民登记同埋配对家庭医生。你参加咗就帮你配对。咁自主定价。呢、这个所谓自主定价系边个呢，就係、是、嗰个参加计划嘅医生。喺治疗 定价都系有个幅度嘅， 系有嘅。嗱，喺个治疗阶段嘅受资助诊症咧，家庭医生咧，除咗收取政府嘅定额资助之外咧，可以喺参加计划嘅时候自行厘定每次诊症嘅共付额。咁啊，嗱，佢自行厘定之余咧，政府又有个建议，意思即系话有咗个建议嘅价之后，你医生自己定都好啦，佢你唔可以偏离得太多。 系，即系喺个范围里边啦， 因为佢公开咗啦，公布咗啦嘛，公布咗嗰个额啦嘛，咁你偏离得太多嘅时候，老细咁病人都会谂噶，点解你特别贵啲咧？咁样啱唔啱啊？咁所以佢嗰个所谓自定系咁嘅意思。 喂，我呢个有个得意问题，个医生如果定得低，咁当然就益咗个市民啦，吓，即系会唔会佢又惊咧定得太低，佢好 cheap 咧？ 嗱，呢个就叫定价嘅艺术，吓定价艺术，有啲定价嘅艺术家咧就话咧，做老实咧，以前碰嗰啲教办学者都咁讲啊，唔好平过隔篱嗰间学校，思考嗰个日子啊吓，贵过20蚊， 系 点都贵过点多。如果唔俾人覺得 cheap 咁呢、這個這個定價係一名藝術嚟嘅。咁就呢個政府嘅資助方面係其中一個特點咧，就計劃當中嘅所有服務，包括家庭醫生嘅診症啊、藥物啊、化驗啊、護士診所啊、專職醫療啊，都由政府提供部分嘅資助。計劃參加者咧，只要需要負擔呢個叫做共付額啫。咁好啦，這個時候我哋請嚟咧香港西醫工會副會長張允傑醫生。张医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张医生， 问一个直接问题，你自己作为医生，你会唔会参加或者定咗未嚟 ？O K， 吓， 我暂时未参加，不过就考虑紧， 系 考虑， 你要考虑咩因素啊？ 其实我 睇我应唔应付到咁多个病人咧，因为诊所有都比较忙嘅。咁、其实就我唔介意话，即系其实支持政府呢个蓝图嘅，亦都支持个大方向。但系好多时咧，就我哋其实我哋咁多个私家医生，其实相信好多私家医生都会比较喺诊所个诊症时候啊，都已经有好多病人噶啦。咁、所以我都会，我其实我尽量我都会 take up 一啲嘅，但系就可能。唔会 识得 太多。 系嗱，你头先就话支持个大方向咁样，咁我做市民，我就想问下张医生啊，你支持个大方向，个大方向系咩咧？点解你会支持呢个大方向咧？你所讲嘅大方向，你所支持嘅系乜咧？啊， 咁其实个计划系针对40岁以上。冇病徵啦，咁其實我即係初期嘅糖尿啊、高血壓嘅病人啦，咁其實嗱，所有呢啲都有啲長期嘅疾病，咁我哋如果及早發現嘅話咧，喺治方面及早治療病人咧，其實就可以好多時預防到跟住佢哋嗰啲併發症嘅出現，糖尿病咧即係糖尿上眼啊、糖尿腳啦、啊，咁啊腎衰竭啊、血壓高都係相同嘅併發症啦，係大同小異啦。咁如果一个病人迟发现、迟控制个病情，咁其实佢哋会有嗰个 complication 嘅机会系高，咁治疗方面嗰个医疗成本就一定高。咁其实都系咧，病向浅中医，你早发现、早接受治疗，咁其实咧就一定减低咗呢啲 complication 发生嘅机会。咁你医疗成本啊、医疗支出一定会相对少噶。咁所以其实就一个基层医疗。及早发现一啲病人，抽到佢哋出嚟，教育佢哋，啊，你又好好保养身体啊，接受治疗啊，咁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噶，呢个就个大方向咯。 好。咁另外就喺医生嘅角度嚟讲咧，即系以心为心啊，吓，即系就会谂，第一，我做呢样嘢。做唔做得嚟先？嗱，系好嘢，系我知道好嘢，咁但系我做唔做得嚟呢个第一。第二，我要付出嗰个嘅喺经济上，我要为唔到皮，所以俗称叫做啊。你觉得而家政府开嗰啲价咧？有啲叫建议价呀之类啦。嗰、个至于个药物嗰度咧，其实佢就话有个优惠价格嘅，家庭医生可以直接向政府指定嘅供应商以优惠价格嚟采购呢个治疗阶段所需要药物之类之类。讲得好通俗，为唔为得起咧，或者做唔做得住咧？你觉得政府呢个方案对于私家医生嚟讲吓 ？OK， 咁其实佢留咗俾我哋自己医生自己决定啦。 系， 即系如果你出咗个计划，你自定翻嗰个收费水平嘅，即系佢都自己自定嘅。咁其实就好睇个别医生啦，你做唔做得到啦？咁其实有啲医生可能个诊所已经系天天都满额嘅，咁其实。佢有个心，但未必做得到，咁所以都话可能有啲医生会攞多啲病人，有啲真都想支持呢个计划嘅，可能都会攞病人，但可能会攞少啲，因为病人嗰个推介咧都系佢哋同你 pair up 个医生嘅，譬如佢想睇阿陈医生，咁但系陈医生可能真系忙到，可能佢一年可能得十个，咁可能已经够啦，咁其实医生都有一个自主权，可以 take。几多个 patient 嘅 系， 系啦。咁你话佢嗰个可能个 copayment 方面啦，咁政府俾个指引就医生每次150蚊。咁其实就都系嗰句啦，其实都系希望帮政府都系一个社会责任嘅啫。咁就系病向浅中医，咁啊希望医疗支出啊负担喺病人方面啦，或者政府长远嘅医疗开支方面，咁我哋都可以。 帮 到 插 手啦。 嗱，嗰个诊症金嗰度咧，唔讲个抽查嗰个阶段先，个诊症嗰个阶段先啦。咁就政府就系、是、资助病人就166蚊，咁医生啊自己厘定，可以厘定嗰、那个、那个价钱。不过咧，佢就建议150蚊，咁即系建议咗之后，咁啊从一个市场嘅角度讲，你都唔可以偏离得太多噶，系嘛？系咪会唔会啊？ 嗱，咁其實呢個睇下點睇啦。我相信有啲醫生可能都係會定一個，即係當然有啲醫生一定會都係定翻150蚊，都係一個社會責任幫幫手咁樣啦。咁講，我識一啲醫生咧，其實喺群組度都講過咧，佢哋都爭翻150蚊嘅。咁佢都講咗，其實都真係冇錢賺噶啦，即係純粹一個責任嘅啫。幫得幾多就幾多啦。咁譬如佢睇幾個，咁都係幫啦，完全即係純粹係一個個人嘅決定啦。 咁就$85，但你有啲醫生我相信係會定高啲嘅、 嗯， 因為其實計翻個成本，嗱你話藥費，我覺得佢嗰個資助額藥費方面應該都係唔會蝕本嘅，點都、 嗯， 但問題係個時間啦，醫生嘅時間啦、 嗯， 醫生所付出嗰個診症嗰個精神啦，誒、行政啦、估量各方面啦，咁呢啲都係一個成本嚟咯， 係， 咁就咁其實都係自己。醫生決定翻需唔需要定高啲嗰個共付額啦、 嗯、 即係唔一定$80嘅。 係 嗱，都係醫生自己定嘅，政府都係俾你自己定嘅啫。 係嗱，我又跳翻去病人嗰個角度啦。咁藥物嗰度咧就話，如果係一啲叫基喺個某個名藥單上面嗰啲叫基本藥物咧，就唔使另外俾錢啦。咁你有啲行家就話咧，如果係嗰啲即係對某啲病嚟講，就某啲特所謂叫新啲嘅藥咧，個效果會好啲，咁但係又會貴啲咁樣，變咗可能病人就要俾額外嘅錢啦。咁你對呢點你點睇？ 嗱，簡單啲講，其實政府嗰個基本藥物名冊咧、 嗯， 其實藥咧喺大部分初期嘅糖尿啊、血壓高嚟講咧，其實都足夠應付噶啦， 夠使噶啦，係嘛？啊， 都夠噶啦，都夠，真大部分都夠，因為大部分都係初診斷出嚟嘅症，除非真係有啲一驗出嚟就係好嚴重疾病有併發症，不過呢個真係好少見。 嗯， 大部分嚟講咧，喺呢個藥物名冊裏面咧，其實都已經足夠用噶啦。咁、 嗯、 其實初期嘅時候或者先前訪問中啊，譬如我哋西醫工會提過，希望政府可以增加嗰個藥物名冊裡面嘅藥物嗰個種類啦。咁、 嗯、 其實咧就係、是、真係希望當遇到有需要嘅時候，我哋醫生可以喺適當合適嘅情況之下，譬如個病真係基本藥物方面佢可能佢個控制嘅病情係真係有啲問題， 嗯、 而係需要 upgrade 到一啲second line 嘅 drugs 嘅時候咧，咁、 嗯、 其實我哋醫生可以有個 buffer， 有個走閘可以用得到咯， 是 就唔好太限定咯。 係、嗯、啊， 當然， 阿張醫生最後一個問題啦。政府嘅講法就話咧，依家呢個計劃有個好處就專業團隊綜合護理啊，包括有護士啦，有呢啲視光師啊等等嗰啲綜合護理咁、嗯、樣。你覺得係咪真係會達到呢個效果啊？你覺得呢個計劃？ 嗱，呢個計劃始終都係第一次初步。 嗯嗯、 真的要實際行出嚟、 嗯， 我哋先至知道有咩問題出現咯。咁我希望係成功咯、 嗯。 其實就真係你個計劃你未行，我哋未知、 嗯。 知道有問題，我哋咪去 improve 咯。即係只要慢慢希望 model 去做到越嚟越好嘅計劃咯。冇一個計劃一開始出嚟一定完美，但希望係會有進步咯。 好啊，多謝你張允傑醫生嚇，香港西醫工會副會長，多謝曬新聞報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九龙地盘日前发生的致命工业事故，据了解，警方正系循多个方向调查事故原因，案件由油尖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消息话，警方日前已经同两个证人会面，包括承办商瑞建机电工程的负责人。案中两个死者都是分判商审视创建的雇员。市建局公布港人首置项目焕然易居第三座申请安排，会以市价7-8折发售，折扣之后单位的售价介乎408万几至964万几，实用面积折扣尺价介乎12885蚊至16499蚊。市建局早前聘请独立测量师评估单位的市价，并且考虑近期的楼市情况，第一和第二座首置单位当年的售价、申请人士的负担能力以及市建局的财务状况，厘定焕然易居第三座一共260个首置单位的售价。有关的折扣率和售价已经获得政府批准。 260个单位将会在明日起至10月18号夜晚7点接受合资格人士提交申请。市建局在长沙环青山道233号影竹设立售楼处和示范单位，明日起开放参观。杭州亚运港队代表何伟恒在男子个人重剑项目晋级四强。何伟恒在八强以15-10击败菲律宾剑手晋级，赛事不设铜牌赛，何伟恒将稳夺奖牌。国家队方面，乒乓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3-0击败日本夺得金牌，实现亚运女团五连冠。国家队亦都在单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夺得金牌。国家队柔道选手马振超在女子78公斤级夺得金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话，已经拆除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部署的阻拦浮标，话浮标阻止菲律宾渔船进入捕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中方坚定维护黄岩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奉劝菲方不要挑衅之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几宗意外同埋清场嘅报告啦。咁较早时太子道东嘅意外已经清场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珠海學院曾經有意外的，咁啱啱清咗場一陣啦，車龍有待消散，龍尾排到去小秀村。另外，九龍方面，清暢到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之前都曾經有意外，雖然清咗場啦，不過車龍有待消散，一路排到去龍翔道，過咗思瑞橋底啦，咁一路咧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星座智大厦都系曾经有意外，咁都系清咗场一阵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去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系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思瑞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只系排到去油站，龙翔道上去思瑞咧，连埋之前啦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因为交通意外嘅车龙啦，而家啦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龙尾去到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嘅车龙去到美盛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对出嘅车龙啦，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近住友爱村对出嘅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中山公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 亦赞扬咗新时期党员干部嘅砥砺奋进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同价值思考。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我哋倾紧呢个万病共治计划啦。咁有一啲代表基层嘅组织就认为咧，呢个计划咧，首先自己要俾钱啊，做嗰个筛查，系咪？咁就一次性，雖然話叫一次性嗰個篩查就係120蚊，咁睇病就150蚊，咁有啲基層嘅人士俾唔起呢啲錢啊，咁你又話防範於未然咁樣，咁我都俾唔到呢啲錢，點啊防範於未然呢？ 咁嗰啲咪要去翻公立醫院咯。 咁所以從呢個角度講，會唔會佢個計劃根本佢個對象就係希望嗰啲俾得起錢嘅人自己俾翻啲錢呢？ 同埋佢變咗多個選擇，即係嗰批。咁如果你话真系经济好困难嗰啲，咁可能都系要长期依靠公营医院嘅服务噶啦。即系呢个一样嘅啫，即系我觉得即系对于一啲小康之家或者中产咁，就喺学教育都系佢咪可以考虑去直资咯，即系咁样。但系你话唔系，我觉得我第一，我认为政府系要包晒嘅教育嘅，或者我自己本身个经济上。交唔起直資學校嘅學費嘅，咁咪去翻公立學校咯。咁依家問題就係、最後就係話個局面咧，有幾多醫生參與，又有幾多市民參與依個新嘅計劃？咁點樣都好啦，因為如果有人走咗去嗰邊咧，就自不然公立醫院嗰、那個 負擔， 嗰條隊咧就。即係第一，政府嘅負擔會細咗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嗰條隊會短啲。不過咧。就有個問題啦，如果政府真為嗰條隊短咗咧，個公共醫療服務又縮減咧，咁又另一個問題啦。 咁佢而家就話預料3年內就有200,000名市民咧就參加咁樣，強調就唔會為參加人數封頂咁。而家都唔好講封唔封頂，就係、可能第一個問題啊，大家就 會問參加， 會唔會有咁多人參加咧？咁樣 係係嚇，咁呢個可能要睇下啲基層市民嘅對於。即係初步政府建議嘅收費合唔合理啦？但係即係頭先雖然話呢個建議咧係可以收高過呢個嘅，咁正如頭先講咧，都有一個市場效應咧，就話佢都有少少準則，就俾啲醫生參考，亦都俾啲市民參考嘅，因為呢個有個陽光效應啊，你收得太貴嘅。咁有啲人都覺得唔合理啦，咁自不然就少咗人參即係去睇佢，除非你係嗰個好出名嘅醫生，不過出名的醫生我又唔會參加呢個計劃，都唔頂嘅。咁但係我諗依家都初步睇下啲市民覺得有多個選擇好唔好，同埋依家初步呢個計劃，政府嗰個建議收費係咪一個合理嘅收費咧？即係咁嚇。 大家對於呢個計劃啊，有啲咩睇法嚇？無論你係病人或者醫生嚇，都可以打電話嚟嘅，傾傾。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咁啊，好多醫生都話係參唔參加呢個計劃，唔係純粹講錢嘅問題，亦都有個使命感嘅問題。咁但係使命感之餘，亦都我自己本身個診所有冇乜能力再睇多啲病人咧？咁樣。呢、這个亦都好现实喎， 系啊，即系个使命感可以收10个，个使命感都可以收一个嘅啫，即系咁，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平衡嘅问题嚟嘅，所以都系要实践咗出嚟，我哋先睇到嗰个效应系点样吓、 或者我借用阿张允杰医生头先嘅讲法啦，大方向应该支持嘅， 系啊，不过问题我收到几多个咧，咁即系同埋收费几多咧，咁吓。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就讲住紧连续两集，小叔叔同大家讲 T S 同埋 S 嘅分别。点解讲一个咁细微嘅发音都要讲咁耐咧？因为实在太紧要啦。好多时候咧，我哋以为自己读得啱，但系咧系嗰个好细微嘅分别，就系条脷尖顶唔顶停佢，就会做到咧系一个好大嘅分别。T.S. 最常见的情况呢，就是一个 T 字尾的字加个 S。 我们上次讲了 Let's L-E-T S， 之前还讲了 What is 混在一起就 What's What's， 另一个最常见是 It's I-T S It's It's It's， 譬如我说这件事是我的，是 It's mine It's mine It's It 脷尖顶了上面的。如果錯嘅咧，大家聽一聽啦，係 is mine， 唔係 is mine， 因為我 is 咧中間條脷尖冇頂咗上去 ，it's mine 先啦。另外有個常見就係 that 啦 ，that is mine， 那個是我的，咁咧我就係 that's mine，that's 錯嘅咧就變咗係 that's 唔係 that's 係 that's。That 脷尖一定要顶停。好了，小叔叔呢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大家记住 TS 那个 T 是要读的，但是呢表现的方式就是脷尖轻轻顶停了个 F， 跟住才扇返下去，留返条罅出来给个 S 音出来。好了，今天讲到你，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计划节目。头先我哋讲到呢个叫做慢性共治计划啦，咁样其中亦都有一个特点嘅，值得都介绍下，就系咧有个奖励嘅啊，对于病人同医生嚟讲都有个奖励嘅。就医佢叫做医患合作达标嘅奖励， 达标即系少咗病啦，系嘛？ 佢有个健康指标啦， 系啦，即系达到健康指标少咗。 如果个计划嘅参加者达到个健康指标咧，咁样咧就会下一个计划嘅年度里面咧会得到一次性嘅扣减资助诊症共付额，最高150蚊。 系。即系你可以俾少150蚊， 少少意思啦。 咁你都睇少，即系即系除咗检查之外，你应该就帮衬医生少咗啦，即系咁样咁都已悭到钱啦。 最大着数你嘅健康， 系啦， 老实系嘛。咁但系既然你都达标咯，咁样佢就一次性 系啊， 会 多150蚊， 系冇错啦。咁啊，对于医生嗰边咧，作为家庭医生咧，喺佢照顾嘅计划嘅参加者当中咧。血糖同埋血压达标嘅人数能够达到既定嘅百分比， 系 啊，咁样咧就可以按照达标者嘅资助诊症次数、政府诊症资助额同埋建议共付额所核算嘅总额，以15%嚟计算嘅奖励金额。嗱，我唔识计啊，大佬， 唔紧要，但系总之个。概念咧就係個醫生醫得咧病人好咧，咁啊第一就係表呢個好嘅醫生啦，第二就啲病人都睇少咗佢啦，咁啊就又 有獎勵啊， 有獎勵啊，俾翻啲醫藥費佢， 意思意思都好啊，係咪？ 係啊， 其實都係嗰句咯，最重要就係病人嘅健康， 係啊， 係啊，健康就無價嘅， 係啊。 好，咁啊，頭先我哋提到啊，呢個計劃咧就先要自己俾啲個病人，要個叫做共付額，對於基層嘅市民嚟講，有啲係有困難。比唔起，咁啊达唔到嗰个原防病好过治病嗰、那个、那个目的咯，咁嗱，咁呢个系的确有一个问题。呢家我哋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先生，连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连生你赞唔赞成呢个计划嘅大方向啊？又 我绝对赞成啊， 系系。 咁其实头先啊医生都讲咗，即系。 大方向第一就好重要是提倡是早期检查早啲发现啦。咁呢个绝对赞成嘅。咁另外我觉得呢个计划另外都有一个大方向就是即鼓励一啲家庭医生啊。即讲緊大家可以多啲去自己屋企附近嘅家庭医生啊。多啲即係啲小问题都可以搵家庭医生就唔使成日去急症室。 係啊 院科。 係啊。 咁呢两个我哋都好赞成。咁但係喺个实行嗰度头先即两位主持都提到就是要提倡早期嗰啲检查咁尤其是对基层市民嚟讲即係代表就是你未有病嘅时候都要你攞钱出嚟喎。咁呢个其实个诱因就比较差啲囉。咁因为见到其实好多时一啲其他嘅健康嘅计划啊譬如话验大肠啊打疫苗嗰啲就老实讲已经系 免 费 嘅 啦。 係 啦。即係免费嘅话其实个动力都唔系好够咁何况你仲要收钱。 係係。 咁所以呢一点我哋有啲担心囉。 收费定价合唔合理呢即係医生诊金嗰度你觉得又都合理嘅系咪 其实就相对嘅咁但係如果系基层市民佢哋睇嗰个算盘可能就系、是去医管局睇呢就50元甚至呢就係、是、如果攞緊综援啊或者其他嘅、 就免咗啦 就免费㗎嘛咁、你话85元係咪好贵咁又唔係好贵但係相比起免费就好贵喎因为本身係免费㗎嘛 係即係你就提出咗两个问题就是、大方向嘅支持不过就係、是个诱因咧，使到佢早期去检查咧，就似乎就唔足够。呢度仲可以想多啲诱因出嚟，使到基层市民咧自动愿意去做第一次嘅检查。即系你的意思就系呢方面有啲补充，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即系嗱嗰个诱因啦，即系如果免费都未必揾够人嘅时候，咁而家仲要收钱系容易揾人咧，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个计划参加咗，头先我讲话第二个大方向就系鼓励家庭医生啊嘛。咁呢个好重要就系要有足够嘅医生参加，咁令到大家真系方便嘅。即系唔使话去到咁远去医院啊，同埋啲时间弹性啲啊，咁我哋又担心其实足唔足够医生参加咧？咁另外第三就系要讲到方便就系、是，即系好希望就系个计划未来系继续扩展，就唔单止净系睇而家话糖尿病啊、高血压。咁因为如果你睇紧呢个医生参加咗呢个计划啦，但系同时你仲有其他病。譬如仲有幾隻長期病，好似你骨質疏鬆啊，或者係腰背痛啊，咁你又要翻去醫院復診嘅，咁變咗就冇咁方便咯。 既然係話鼓勵人哋去防止疾病啊，未曾有病就走去做檢查啊，咁啊對呢個冇分貴賤噶，人人都應該有呢個權利啊嘛，嗬。咁所以你嘅意思就即係話咧，最好而家嗰個計劃咧，對於嗰啲基層人士嚟講，就免咗佢嗰個。要自付嗰、那个要佢咪叫自付，叫共付额啊，就免咗个共付额嚟，希望能够咁样系咪？ 佢唔系仲要增加诱因，都唔系净系唔使俾钱啫嘛，系即系仲有要多啲鼓励添，即系头先阿连生讲系啦。 因为咧，而家其实有一啲系俾基层人士嘅筛查嘅，就譬如喺而家个康健中心都有一啲资助嘅筛查，咁但系即系应该推出咗呢个计划之后就会冇噶啦。咁另外又有一啲叫长者健康中心啦，咁亦都有一啲免费检查，但係即係根据之前嗰个基层医疗嘅蓝图呢，又话可能会慢慢冇啦。咁既然冇咗啲免费嘅途径，咁呢个唯一嘅途径啦变咗，咁又係要收钱嘅，咁基层人士点算呢？ 係明嘅，完全同意你嘅讲法。 不过你里面提咗一个问题我都想同你研究一下，即係你提得好好呢，其实有呢个计划都唔係淨係講錢或者嘅問題，仲有一個就係提出咗啲基層家庭醫生嘅呢個概念。咁所以你就突出一個問題咧，就係、是、話希望多啲醫生去參加，同時咧嗰啲好嘅醫生咧就收多啲病人，咁咪收一個冇用噶，即係咁樣，係啦，即係咁樣。但係呢個問題就啱啱就個矛盾啦，即係越係好嘅醫生咧。就又越多人帮衬，咁佢平时多人帮衬啦。依家如果再收呢类病人咧，其实佢又唔收得多，呢个第一个问题。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呢个家庭医生嘅概念咧，好就好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就系头先讲啦，即系话如果条队长咧， 佢唔收得多咧，其實嗰個效用咧就有限啊。我記得港大醫學院裏邊咧有三句説話，但我出處我依家都查唔到啊。佢啊，醫生嘅説話，我覺得幾寫得幾好啊。佢話下醫咧就治人，即下即差啲嘅嚇。 上中下嘅下啦， 係啦。中醫咧就治人，唔係即下醫就治病，所以唔住下醫係治病， 係 中醫係治人。都系上衣系威水啦，上衣系自觉添。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家庭医生咧，其实好多问题咧，唔系个病嘅问题，系个人嘅问题。吓，所以佢有呢个制度好，但系头先讲咧，就系、是、越系好嘅家庭医生咧，就越系收唔得多。咁呢个问题就几难解决。 嗯， 我觉得都系有个矛盾嘅，即系佢头先医生都话，即系本身都好忙啊，咁未必可能收到十个已经系好尽力啊，社会责任啊咁样。咁所以就要諗下，其實個計劃可唔可以再擴展多啲病種，同埋包多啲嘢。咁、因為如果你唔係淨係話糖尿病嘅或者高血壓嘅，可能其他病都包埋嘅時候，好可能咧本身嗰個醫生有啲病人都可以轉入嚟噶嘛。即係本身佢本身睇緊呢個家庭醫生嘅其他病嘅時候，佢都可以參加呢個計劃。即係都成為呢個計劃一部分，咁對嗰個醫生嘅參加，如果多包多啲病，咁同埋同時間你睇一個病人，亦都唔止係醫一隻病啊嘛。咁你可能同時睇一次嘅時候，醫咗佢幾個病嘅時候，咁即係又會係其實綜合咗，其實就個效率會高咗。咁對於個醫生嘅時間效率又會高咗，對個病人又方便咗。咁其實最理想就梗係大部分，即係除非好特殊或者要做手術啊，或者好複雜嘅治療先去睇專科。其實大部分病都係同一個醫生一次過睇曬，咁啊效率最高嘛。咁其實呢個家庭醫生其中一個理想都係咁樣，因為我哋見到而家好多時去醫管局，我哋好多長者嘅病人要睇四五科、五六科噶嘛。 是我想即咁又常理推断啦，如果喺参加呢个计划嘅过程当中有其他嘅病，咁医生当然都会跟进，但係就唔係喺依家讲緊嗰个 资助啦。 嗰个资助范围啦。 係啦係 咪 咁 得资助。不过佢有个所谓叫做专业医疗嘅团队，佢有咁嘅概念嘅，去睇个病人嘅，又或者会同个病人呢定立一个叫做健康嘅计划咁样。咁佢都佢个视野都可以定喺比较阔嘅，我相信。不过我又想问一个问题，连伟桥，退一步讲喎，退一步讲，如果佢真正係达到一定嘅目的，令到一啲俾得起钱嘅病人参加呢个计划，足够多人参加呢个计划，咁啊腾空咗公院嘅一啲嘅负担，咁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好处咧？你觉得？ 其实当然啦，咁你个譬如普通科门诊嗰条龙冇咁长嘅话，多咗啲人手出嚟，梗系好事啦。咁我哋之前都即系曾经倡议过、亦都其实政府都有回应啦，就系、是。如果第時多咗人手啦，咁喺嗰個醫管局嗰啲而家嗰啲街政啊，可唔可以都做多啲呢？即係可以譬如做埋頭先咪話基層冇一個免費嘅途徑去做篩查，咁會唔會嗰啲都可以做埋篩查呢？或者可唔可以做得再彈性啲呢？即係譬如唔係淨係幾個月先見到一次醫生啦，又可以見密啲呢？咁呢啲都係好多可以改善嘅空間，就令到即係基層都可以有家庭醫生囉。因為有能力嘅可能參加咗呢個計劃啦，有佢嘅家庭醫生啦。咁、但係好多冇能力嘅，譬如綜援嘅人士，咁佢哋都可以，如果多咗人手之後啊，可以喺個門診嗰度有佢哋嘅家庭醫生囉。 好啦，咁最后啦，对于成个计划，你有冇其他咩建议，从而可以提高到呢个计划嘅吸引力，达至佢所宣称嗰个目的咧？你有冇其他建议添啊？ 其实我觉得就系头先都有主持提过就系、除咗系收费系一个障碍，咁甚至啲基层人士就可能要仲要谂下点鼓励佢参加，即系唔单止要免费之外，要谂下点样鼓励去做啲检查。咁其实可以研究一下，譬如而家喺医疗券入边可唔可以再有多啲优惠咧？即系。如果你做咗早期嘅篩查，參加呢啲咁嘅計劃，會有再多啲優惠咧。咁因為頭先醫生都有講，你早期驗咗，其實長遠其實仲慳咗錢噶嘛。 好啊，好多謝你啊，連偉橋啊，我哋又聽聽眾電話，有陳先生，雪梨陳生。 我想你啊，梁家永，你都同我年纪差唔多，我六十二啦，就系、 我大过你。 特登咧，特登叫我去睇医生检查，即系四十五岁楼上啦。 啊， 即系我十几年前咧，我真系一个好、即系意外咧，就真系自己做身体检查咧，先发现自己有糖尿病嘅。 哎呀，系啊。 但系如果你叫四十五岁楼上特登咗去康健中心啊，就做筛查咁样之类咧，我话俾你知多余嘅，佢哋一定唔会听你咁讲嘅。嗱。有咩方法呢？第一就私家醫生呢係咪真係咁自律走去收$500診金呢？我可以話俾你知呢，200個入面呢，如果你有一半嘅醫生呢咁守規矩嘅話呢，你已經真係萬幸啦。第二樣嘢呢，點樣令到市民走去自己直接檢查，當佢有傷風感冒發燒嘅時候呢，叫佢順便走去做埋篩查，咁呢就 OK。但如果你冇病冇痛嘅，你叫佢走去做筛查嘅话咧，嗱，甚至到你叫佢康健中心，嗱，其实地区康健中心咧，佢哋系好好嘅，真系好好嘅，对真系帮助啲长者啊，对我哋嚟讲系好，一个好好嘅服务嚟嘅，就系呢个地区性。 嗯。 但系点样令到即系市民去走去睇咧？嗱，好似我哋而家定期，我哋自己定期都每三个月就走去复诊啊，或者每一年走去检查，呢个系一件。得证嚟嘅， 系， 但系要筛查到呢大人出嚟嘅话咧，其实真系好难嘅。但系咧、政府要行多一步。 嗯， 你譬如话，如果收多咗$500嘅，有咩治疗医生咧，又一定用啲林林沈沈嘅名目咧，收多你钱嘅。咁你去有咩机制系去投诉？去政府部门，好似我自己大肠筛查咁样，我想去筛查，我打去咧，打去报政府部门咧，都唔知佢哋都话你问翻咩啦，医生啦。但我打去醫生，醫生話：我哋冇呢個嘢喎，所以到今日為止62歲啦，我都未做過咩大腸咩大腸鏡啊。 哦，好多謝陳生啊！讲咗佢你睇医生嗰个嘅体验吓，我哋接住落嚟咧有交通消息报道，然后新闻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自由风节目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意外啦，就喺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暂时咧系一带比较多车。重复一次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咁其实前边咧，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邻街嗰段开始咧就已经系多车噶啦。隧道方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告士打道去红隧过九龙嘅龙尾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系接近浙江街。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喺傍晚新闻天地之前咧，我哋倾咗成个钟头啊，慢性病共治计划吓。如果各位有啲意见想发表呢个问题嘅话，想倾倾咧，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倾倾十一黄金周同埋香港嘅航运力嘅问题。当然咧，唔可以少嘅，我亦都会倾倾密封式地盘嘅巡查。有关嘅意外发生咗之后咧，大家都好痛心，同埋咧都好震惊，点解会咁嘅事会发生咧？咁样好啦，嗱，十一黄金周就嚟到啦，咁啊，业界同埋市民都期待，希望咧喺呢一段日子里边能够吸引多啲旅客嚟香港玩啊！咁据讲喺政府公布咗重办国庆烟花汇演之后啊，旅客嚟香港嘅查询就增加咗。 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呢已经准备好唔同嘅方案嚟应对香港人流增加㗎啦。包括喺人流比较多嘅关口啊、机场啊，增加人手应对旅客。咁大家都记得啦，就旅发局喺早前都提及过呢，本港旅游业复苏嘅步伐呢受到货币汇率啦、航空运力啦同埋环球经济呢啲因素嘅影响。咁而香港嘅航班运力呢到今年底呢可以恢复到疫前嘅 75% 嘅估计。因此你亦都有信心呢，全年嘅访客嘅访港旅客呢可以突破3000万人次，亦都係超越咗今年初估算嘅2600万人次嘅。咁当中呢仍然都係以内地客为主。有一点特别值得留意嘅呢，就係嗰个机场嘅海天中转大楼啊就即将启用啦。日后呢经过港珠澳大桥前往香港机场转机嘅国境旅客呢可以直达机场禁区去到登机闸口，无需再喺香港再办理出入境手续。咁方便旅客得越多呢嚟香港嘅人当然越多越吸引啦。咁而家最重要嘅就係要盡快填补航空业嘅人手嘅缺口啦，运力要全面恢复啦，一定要佢哋支持先得。咁另外呢，除咗积极培训同埋招聘本地人员之外呢，亦都全速输入劳工。咁呢啲众多嘅因素啊，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呢？咁我成日都觉得与其係输入劳工呢、這个冇办法唔做嘅，即时嘅。 啊、 但是更加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培训的更多本地的人才才 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嘛。 那么航运力的问题都可以双管齐下的，一个就是培养本地的人手，另一个就是输入。不过就香港的旅游是、就是、当然这是一个环节我们要解决，因为可能疫情之后都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疫前情的水平。不过呢我相信呢就有两个问题我哋要留意。一个呢就依家其实呢嗰、那个对旅客嗰个吸引力，即係嗰啲节目啊或者香港嗰个吸引力呢，其实係我哋都要研究一下，唔係淨係话啲旅客嘅口味转咗。係咪真係我哋嘅吸引力里面呢有啲地方比起其他地方呢係有啲地方係做得比较落后呢个第一。呢、这个我真系我谂，我哋真系要认真去研究下呢个问题。咁、第二个问题咧，我觉得咧就如果系咁咧，我哋最大量嘅旅客就嚟自中国大陆啊。喂，佢哋依家跨境旅游啊增加，系嚟香港少咗啫。即系依家都未恢复翻疫前嘅最高水平嘅，依家其实。咁呢、这个咩原因呢？即我想我哋除咗即系讲下我哋自己有啲客观因素啊、人力啊唔够啊、叽里呱啦之外咧，系咪真系我哋嗰、那个成个嗰个城市喺个旅游嗰个吸引力系有啲地方要改进咧？我谂我哋都唔应该避免即系去谈呢个问题。 系嘅，咁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就话与其系输入外劳，不如我哋训练多啲本地嘅人才啦，咁样呢句说话冇人会话错啊。问题点样做啫？呢个时候我哋请嚟香港国际航空学院校长嘅李天柱先生。李先生你好。 系你好，嘉炳你好，大校长。 你好，系。 你好，你好。 今日特别想同你请你咧讲讲我哋喺个航空业人才上边嘅培训，因为你系校长啊嘛。吓、啊，其实航空业目前行内最缺嘅职位系咩职位？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而家航空业其实好多职位都系好缺嘅。当然啦，我想或者我介绍下我哋嗰个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先啦。 好啊， 我哋个学院喺2016年咧就成立嘅，系属于机场管理局一间附属公司。咁啊，都系香港第一间民航学院。咁啊，成立當時成立嘅目的咧，就希望可以培育人才同埋挽留人才啦。咁啊，支持香港航空持續發展。咁我哋提供嘅課程咧，其實咧針對三方面。 啊， 第一方面就係新入職嘅人士。咁啊，我哋提供一啲培訓課程俾佢哋。咁啊，包括航空交通管理啊、航空保安啊，同埋地勤人員啦、啊。另一個範疇就是 在職人員啦，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提供一啲進修機會，或者一啲比較專業嘅培訓啊，等佢可以一路做嘢一路進修啊，同埋有啲晉升嘅機會。 嗯， 咁第三個群組咧就係啲年青人啦。咁我哋都有一系列嘅青年為青年人而設嘅課程嘅，咁包括一啲青少年課程啊，同埋一啲夏令營啊，咁希望可以加深多啲青年人對航空業嘅認識啦，吸引佢哋入行啦，呢個就係最主要目的啊。 嗯，頭先我個問題就話雖然係好多崗位都係缺人啦，如果要係去嘅界定嘅話咧，乜嘢職位最缺人咧？或者咁講係基層啲嗰啲欠缺人咧，還是高層啲嘅欠缺人咧多啲咧，嚴重啲咧？ 當然啦，基層嗰方面咧，因為基層需要基層嘅人員咧最多，咁呢方面就係好缺人嘅。但係基層嗰方面嘅培訓咧，反而就可能個時間就唔係需要咁長。 嗯， 咁就變咗可以喺培訓個過程咧就可以好快。但係一啲好專業嘅行業，包括飛機師，佢嘅培訓咧就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要培咗一個飛機師，可能講緊要年半時間先得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要即係一早要做啦。其實， 有關飛機師嘅訓練咧，我相信好多市民有興趣嘅。一間我哋再講。先講翻咧，就係話嗱，你哋2016年已經係成立啦。 嗯。 咁喺過去呢段日子裏面咧，乜嘢嘅課程最多人報讀咧？之所以咁多人報讀係咩原因咧？咁每年又為航空業補充到幾多人才咧？咁 其中一個最多人報讀嘅課程咧，就係航空保安嘅，其實。 航空保安。 係啦，航空保安，因為航空保安公司其實講緊有成4000人嘅。 嗯。 咁每一個航空保安員咧，其實佢新入職咧，佢都要接受起碼最少都要3个礼拜嘅培訓咧，先可以投入工作嘅。 嗯。 咁所以喺嗰個人數同埋嗰個次數方面咧，咁所以喺呢方面佢係最多嘅。咁當然啦，我哋都除咗係航空保安咧，地勤人員嗰方面嘅培訓啦，都呢方面都好多，但係好多。地勤培訓的工作呢都會由地勤航空公司去做的，那我們只是提供一些額外的基本的培訓給這些這樣的員工。 嗯，航空保安人員對於我們一般市民一般乘客來說最容易接觸到的是不是就是我們入禁區的時候第一看你的證件，是吧？那原來給你行李他給他查，這批人 是我們第一去搭飛機一定接觸到的，是不是最前線就是這班人？ 沒錯沒錯，這班就是最前線的了，就是你由辦理完那個登機手續入那個機場禁區機場，那你就會經過安檢你又要給他看那個登機證還有看那些行李有沒有違禁品包括埋咧，我哋機場所有啲進出嘅閘口咧，都係會有航空保安人員去守住嘅。 李校長啊，我有一個比較再推翻早啲喺個規劃嗰個問題，想請教你。你即係話講就2016年，你哋就成立呢、這個國際航空學院啦。咁啊，依家香港咧，我成日發覺好多問題就棘咗喺人才或者人手嗰度。咁然後跟住就話嗱，依家好急啦，我哋又要搶人才，又要乜乜咁啊！咁發覺咧，就所有嗰個發展咧，都係由於嗰個人手或者人才嗰度咧出現咗個瓶頸或者樽頸。咁但係其實呢啲問題咧，即係如果平心而論咧，你早少少去規劃咧，你睇到噶嘛呢個問題。我所以就問翻轉頭，你哋成立呢個學院嘅時候，除咗係睇到個人手或者人才不足喺航空呢方面，其实你哋嗰、那个睇到个不足嗰、那个规划喺边度嚟嘅咧？即个规划喺边度做嘅咧？同埋你哋依家做紧呢个学院嗰啲课程，除咗系培训之外咧，佢同嗰啲资历架构啊嗰啲嘢有冇挂钩嘅？ 嗯，呢个实际啊，呢个问题系。 其實你講到啦，即係培訓工作其實一早要有個規劃嘅，所以我哋喺2016年成立呢一個咁嘅學院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就話我哋航空我方面嘅業務咧係不斷會增長，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就係2019年。美2020年嗰陣時咧，我哋受到疫情嘅影響，咁啊將成個機場嘅環境啊，人手嘅需求咧都改變咗好多嘅。 嗯， 啊，即係將整個規劃咧，其實係 打亂咗， 打亂曬嘅。 係 啊，所以尤其是好似舉個例飛機師啊，咁啊因為疫情嘅期間啊，航空公司都冇乘客啦。咁咪都逼不得已有咗好多飛機師佢都要唔可以留喺度，咁有啲好多飛機師就可能提早退休嘅，咁你所以飛機師嗰啲嘢你唔係話我要請就即請返嚟㗎嘛，我仲要去做培訓㗎嘛，咁所以呢個係將整個嗰、那個培訓呢係打亂咗嘅。 咁咪先，我先走係問返個規劃，而家先再問嗰、那個即係資歷架構問題，即係你咁呢個規劃係機管局做啊，一話係邊度做？咁如果做咗之後去做呢個航空學院，係你哋去自己去推行啊，一話政府有參與嘅咧？ 政府當然會有支持啦。咁譬如我哋而家講嗰個有一個課程咧，我哋係有嗰個職業架構認可。相等於第三級嘅，咁呢個課程咧就係、是、其實就正正咧就係、是、俾一啲中學畢業生，可以修讀，咁佢嗰個好處係乜嘢咧？佢整個課程係13個月嘅，咁但係佢喺課堂嗰、那個學習咧就係、是、第一個月啫，之後咧。其嗰12個月咧，我哋就安排咧，佢哋喺機場唔同嘅公司做實習。 嗯， 咁啊，當佢實習完之後咧，咁就除咗係可以攞到我哋航空學院相等於職業架構第三級嘅證書之外咧，咁佢仲係可以咧選擇繼續留喺度工作。咁喺實習期間咧，其實佢係有人工收嘅。咁即係一路學習，一路收人工啊！呢、這個所以都吸引好多年青人咧，係選擇呢一個咁嘅途徑加入我哋航空業嘅。 呢、這個課程叫做乜名啊？ 呢、這個課程叫做航空營運文憑。 嗯， 咁你頭先講政府嘅支持就係喺即係 政府嘅支持咧嗱因為呢個課程咧其實講緊係20,000+學費嘅。係。咁政府嘅支持就係、是、當呢個學員咧。修讀完個課程之後咧，可以申請全數退翻學費嘅。 那個學費係嚟自邊個基金啊？ 我有一個叫做海運及航空人才基金。 係。咁即係啲意思就話咧，係你哋去策劃規劃成件事，不過咧，你就尋求政府嘅支持，咁咧，你哋就做咗依個學院，咁你有一系列嘅計劃，不過就2019年嘅時候咧，就打亂咗依個計劃，係咪咁啊？ 係啦，係啦，冇錯啦，係啦。 嗯， 咁將來你喺展望未來恢復翻，即係你哋未做嘅嘢之外，你哋仲規劃即係睇到喺航空或者航運，因為香港其中三大中心就航運中心啦，咁當然航空係最主要啦，即係咁。你哋睇到仲有啲乜嘢發展嘅需要，你哋準備去未雨綢繆嘅咧？ 我其實就即係除咗啲比較前線啲嘅培訓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提升香港嗰個國際航空學院嗰個喺亞太區嗰個地位嘅。因為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咧。一直以來都係處理嗰個乘客啦、貨運咧，係都係算係世界第一嘅。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係已經有一班又好有嘅資歷嘅人士喺度。咁喺呢個培訓工作方面咧，我覺得我哋係即係 可以幫到其他嘅地區，不但只係香港自己。 嗯，剛才喺訪問之初咧，你就提及到咧，就話你哋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其中嘅一個諗住做嘅嘢啦，就係、是令到啲年青人咧向往航空業啊。啊！呢、這個好緊要嘅嚇，一個作為一個行業咧，如果啲後生仔佢話好向往能夠啊，我有一日能夠入到呢間公司做呢個職位就好咯咁樣，咁你先有前景啊嘛，咪呢個業呢個行業，如果唔係就萎縮啦咁。係。咁相信作為呢個航空機飛機師咧，嚇、啊、唔少年青人所向往嘅一個職業啊。喺未曾嗱、啊，你哋又話早前又會推出呢個見習機師課程啦。 係。 啊，可能好多人已經好想聽啊，你介紹呢個課程，不過未講之前。想先请你讲下，未有呢个课程嗰阵，香港嘅年青人想做机师入行有咩途径咧？未有呢个课程之前， 未有学院举办一个见习机师培训课程咧。而家我哋其实本地有，我哋香港有六间嘅本地航空公司嘅。 啊， 咁啊，但系只有一间本地航空公司咧，有一个叫做见习机师培训计划。 嗯。 即係其他五間咧係冇嘅，咁啊，我哋學院搞呢個咁嘅課程咧，個目的就係希望咧啊，即係啲年青人啊，有好多都有個飛人夢嘅，咁就有個機會咧，經過呢個課程咧，就可以入其他嘅航空公司啦。 嗯，哦，喺未曾有呢個課程之前，就只係得一間航空公司有呢個課程嘅啫，係咪？ 係，冇錯，冇錯。 咁樣除此之外，係咪想入行就唯有去外國嗰度讀有關嘅課程噶啦？係咪啊？咁如果係去外國讀，嗰個限制都幾大喎，會唔會咧？ 嗱，有啲年輕人咧，真係有選擇咧，喺外國考一個商用飛人執照嘅。那個問題就是他考完之後，因為他拿個飛人執照就不是本港民航處發的，咁所以在個認證嗰方面咧，他係需要做一紮好即係好複雜嘅 conversion， 我哋叫做 conversion 咧，先可以變為香港嗰個飛人執照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他係要用多好多時間，用多好多金錢。咁變相咧，其實咧就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窒礙一啲年輕人要咁樣做咧，即、就、係、是、變咗好嘥錢嘅啦。 哦，嗱，關於而家你開呢、這個見習機師課程咧，究竟係點樣先至入讀啊？咩成一間新聞報告之後再請你講得唔得啊？因為而家差唔多新聞啦。 哦 ，OK， 可唔可以啊？不過咧，先講下先呢、這個計呢、這個海見習機師課程預計有幾多學位呢？嗱，即使我就俾到學費，即使我有資格讀，我都想問下究竟有幾多個學位，從而去評估下究竟入成功讀到嘅機會有幾多嘛？你會有幾多學位訓練幾多機師？ 我哋希望一年可以开到四班， 一年四班 系啦。咁每一班咧就上限就24人嘅。 哦， 呢个系民航处嘅规定嚟嘅，即系唔可以超过24人嘅。 每班24人， 要确保嗰个质素。 系， 大约即系我哋希望可以一年咧，可以收到100人。 啊 ，OK。嗯，一年咧100人咁都，以为听落都唔系少话。 系啊 ，OK。嚟咗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嘅再请阿李天柱校长同你倾倾，好唔好啊 ？OK， 好。 啊，暂时倾到呢先吓。有关呢个见习机师课程嘅点样报读咧？咁啊，一阵就再请阿李校长讲下。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同香港国际航空学院校长李天柱校长咧倾紧一个见习机师课程啊。阿李校长咧赶时间，要有其他公务，我哋要嗱嗱声啦。阿李校长继续倾。 嗯，系。 嗰、那个课程咩人先有资格读啊？学费好似几贵，我嘅印象中。 我个要求就系中学毕业生得噶啦。 哦 ，OK。 就英文同埋数学水平要良好啦吓。 英文同数学要良好。 系啦。 学费系咪都一般家庭嚟计都几贵？政府会唔会资助？ 学费是80万的，咁啊，成个课程系讲紧14个月。咁啊，暂时我政府就我哋都希望可以系可唔可以安排一啲，或者唔系借政府啦，航空公司啊，或者银行咧，安排一啲贷款嘅形式啦，即系俾可以帮补一啲有财政困难嘅学生。 嗯，呢、這个喺度谂紧，未曾实施到系咪啊？津贴资助 仲系讨论紧嘅吓。 OK， 好啦，咁啊，简单讲下啦，嗰个课程系点样进行嘅咧？ 課程咧就係、是、主要分兩個部分嘅，咁啊總共14個月，咁啊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是地面理論課程，咁啊大約係6個月嘅，咁呢個地面理論課程咧就會安排喺香港我哋嗰個國際航空學院進行嘅， 係， 跟住完成咗之後咧，咁佢即係要通過考試啦。咁啊OK 咗之後咧，咁就會安排去美國加州嗰度咧進行一個飛人訓練，嗰度大約係8个月嘅時間。 係 啊，咁完成咗之後咧，咁佢就要翻嚟香港咧，就要進行為期2个星期咧，叫做多機組成員協助課程。 嗯 啊，咁啊完成咗之後咧，咁佢就可以。申请香港民航处发嘅飞机师执照。 嗯，有呢个飞机师执照就怕车都唔休，冇工做嘅。不过爹哋都问啊，阿仔，你读呢个课程系好啊，但系咪包又要工做先？ 嗱，我哋开办呢个课程之前咧，其实都同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咧有倾过呢个咁嘅计划嘅。咁啊到。現時為止咧，有3間本地航空公司咧，係支持呢個計劃，同埋都會係提供一個面試同埋取錄嘅。啊，咁啊，當呢個整個嗰個安排就係，當嗰啲學員咧完成咗個地面理論課程之前咧，咁啊航空公司咧就會同佢做一個面試。咁啊，面試如果航空公司都係可以接受嘅，咁就會俾一個有條件嘅 offer 俾佢哋嚇。咁啊，變咗佢哋咧當佢完成埋嗰個飛人訓練咧，咁啊攞咗個飛人執照咧，就可以入呢啲航空公司工作。 李校長，最後一個簡短嘅問題，我想問你。嗱，你哋依家做咧就好偉大嘅工程嚟嘅，要解決培訓。資歷同埋就業嘅結合，咁另外一方面咧，你又要搞嗰啲課程咧，又要去同企業各方面去協作。咁你覺得依個模式由你哋去做係唔係恰當？而政府嘅角色喺邊度？我覺得嗱，如果咁講咧，香港好多行業都可以咁做，但係係咪一個好嘅方式咧？呢個？ 嗱，我哋嘅做法，我當然我哋冇可能幫所有嘅公司做嗰個培訓嘅工作，我哋只係個工作就係支持啊，啲公司啊，有啲培訓嘅工作，如果由個學院做更加有效或者更加快捷即係變咗令到即係其實個主要目的就係我要確保係足夠人才咧，係去。支持機場嘅長遠發展， 即係你係一個超級聯繫人，係嘛？即係你個角色係 又唔係淨係超級聯繫人嘅，咁我哋係睇，我哋都睇到個市場， 係 覺得嗰、那個業界喺邊方面嘅培訓係有需要嘅，咁我哋咪提供啲咁嘅課程咯。 Okay. 好，咁啊，李天柱校長咧就跟住有公務啊，唔知係咪趕搭飛機啊，同佢傾咗先啊嚇。好多謝你啊，李天柱校長。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希望訓練多啲航空業人才啊！我呢個話咪任夠人手咁啊！ 最大目的都是我哋喺旅游业上面，我哋作为国际嘅航空枢纽呢样嘢能够企得稳脚啊嘛，系嘛？ 啱，咁所以我都好欣赏啊，正话李校长佢做嘅嘢，佢其实佢仲有一个计划就系、去联系其他大专校提供一啲同佢哋有关嘅课程添。不过我就觉得政府喺呢度除咗俾钱或者俾少少钱之外，有咩角色呢？咁因为香港有好多个行业都出现呢个问题噶嘛，人手短缺。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呢、这個究竟成個模式，因香港點樣去做呢？依家越多應用性嘅技術嘅行業都缺人，咁究竟政府扮咩角色？呢、这個可能我哋將來都要探討。 好，講啲具體嘢啦。咁啊，嚟緊啊，十一黃金周嚇，咁、又希望吸引好多嘅遊客。咁香港又搞個夜繽紛嘅活動咁樣。夜繽紛活動裏邊，其中一個咧就係、懷舊香港夜市，叫做海濱。由海滨艺游坊啊，咁啊，听日开始起咧，就喺湾仔海滨为市民同埋旅客咧，免费提供集香港文化、艺术、音乐同埋科技嘅一个嘉年华，希望系搞得好，我哋都期待吓。 系，因为加文化内容呢个系好重要嘅，我谂系。 嗱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咧香港艺术会艺术策展顾问秦仲宇先生，秦先生你好。 Hey, 你好，两位主持好， 梁 生、大生你好。 政府就话咧，展开个香港夜缤纷活动，其中一个我哋都好期待嘅，就系湾仔海滨艺游坊，听日开锣啦。你哋艺术会作为一个联办机构，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活动有啲咩特色？ 好啊，好啊，好，多谢。咁今次就开心啦，就我哋即系都有发展局嘅支持，咁样就我哋果拍咗一啲NGO 啦，就系相融艺术嘅一个团体嘅。咁当然亦都有另外好多唔同嘅本地团体去支持嘅。咁喺艺术方面先咧，或者我讲讲就系话、其实艺术会就喺performing arts， 即系话系表演方面咧，其实一直都有培育一啲唔同嘅一啲 busking 啊，一啲年青人啊、表演啊。咁就其实过去一年咧都有邀请咗好多嗰啲后生嘅一啲唔同嘅团体去艺术会做表演嘅。咁今次咧特地咧由 filter 咗 screen 咗一堆 invite 咗佢哋 join 就系会喺上台表演咁样。咁变咗因为其实都有成四个礼拜啦。咁基本上就希望就系话即系共融啲，大家都有机会。咁今次表演其实仲有即系我头先讲嗰个 NGO 咧就系、傷殘藝術一個共融一個網絡咧，就係佢哋都會有人去上台表演添㗎。咁、就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其實會有一個好有一個舞台，其實流動舞台嘅，不過咧就係由一個一個所謂嘅貨櫃40尺嘅貨櫃咧係改建而成嘅，咁就變得好特別，咁就會喺。其實海濱嗰邊就改建咗，甚至乎即係整靚咗之後咧，都我諗都未曾試過一次係咁多人會去喺度聚集噶啦，咁樣就係、咁樣。 嗰、那個舞台係由用一個貨櫃改造嘅。 係啊係啊，攞曬牌嘅，有好多聽講話，即係聽講話個承建商咧就係 structural engineer 要簽曬嘢添㗎，即係好安全啊咁樣嗰啲咧。咁啊我就唔係嗰行，咁啊唔係好熟啦，唔方便講名。 我想問你就話講嘅係你哋係得到藝術發展局嘅支持係嘛？因為發展局啊。 Development Bureau 啊，係 發展局。我就係奇怪啦，就係點解會係發展局支持你哋依個活依個咧？ 海滨啊，海滨活动啊，系嘛？ 唔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即系旅游，又可以系一个艺术嘅活动，点解会系发展局支持咧？ 呢个我就当初我比较少参与个规划嘅，咁因为可能个地其实 因为好多海滨活动都系属于发展局范畴， 唔系净系做湾仔海滨嘅，其实有三个地点嘅，应该清楚，因为大家都可能知道咧，即系有起动九龙东啦，有观塘嗰边啦， 系啊， 有三个地点嘅，咁所以其实喺统筹方面咧，都要好多局啊或者一啲局或者部门咧都要协调咯，咁所以变咗即系我谂喺各方面就容易啲去協調一啲資源咁樣啦。 我跟住個問題就好簡單啫，即係你哋做依樣嘢，當然唔係淨係純粹為咗個夜市或者個黃金周啊，係推動藝術方面啦。咁你哋最主要，你心目中最重要，你想推動乜嘢？ 其實我哋想推動第一其實我哋有一個主題嘅，我哋個主題叫特色香港嘅。咁我哋藝術會其實我哋好早期應即係。 希望是仿效Hello Hong Kong 呢個主題咧，我哋做咗個叫特色香港 Unique Hong Kong 嘅一個主題。咁基本上 Unique Hong Kong 我哋已經舉辦咗一兩次啲咁嘅所謂策展嘅。咁我哋今次咧就提交一個建議書，亦都係話，不如就係用翻特色香港啦。當然都係希望可以係推廣到香港嘅一啲特色，無論係美食啦、文化啦、音樂啦。甚至乎是一些藝術的，真是一些視覺藝術方面的一些。咁所以其實今次都邀請了很多成，差不多成二三十個所謂的藝術家。咁有大部分主題都是講緊圍繞住，譬如嗰啲畫咧係講緊係香港一些所謂的建築物啦、海港啦，我哋海港咁靚，咁亦都有啲唔同嘅一啲，譬如商鋪添嘅，好特別嘅。咁其實已經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得到，其實已經有好多展示啊，喺度。 係咪呢個古經典啊、傳統啊、古典啊呢啲嘅情懷，係一個希望能夠塑造出嚟嘅效果啊？ 有啊，我舉個例子啦、啊。我哋其中有一個畫家咧，頭先都聽過咁多位就講緊係頭先上一個講者都講話，即係航空業嘅樹樓香港係咪？咁、其實我舉個例子，我哋有一個畫家咧，其實當其時前幾年咧，佢好特別嘅呢個畫家，呢個後生仔。咁佢嗰陣時係其中一個國泰嘅一個員工咁樣嘅、即係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咧就無奈即係都後屘要離職或者點都好啦。咁其實佢支筆好犀利。佢畫咗每一間鋪頭，每一間鋪頭嗰啲咩鋪頭咧？嗰啲鋪頭咧，已經係第三代、第二代係唔會再接手嘅。 哦， 咁啲鋪頭咧係好有情懷嘅。譬如我哋有一個係做紅燈招牌嘅，佢係用真係係花好多心機入去落去畫一啲以後佢用個支筆去記錄低呢啲咁嘅舊商店。 你剛才讲咪霓虹灯啊，我有冇听错？ 系，唔系，佢系做牌嘅招牌嘅，我哋繁体字嘅招牌嗰啲咧，即系我哋广东人。咁除咗好多铺头嘅，譬如有啲米铺啊，有啲唔同嘅，其实呢啲全部都即系佢真系用支笔去记录低个故仔，好值得去好多人欣赏，好多西人好中意啦，好多国内人一睇到啊，呢个真系好似见过喺边度边度咁样，咁其实好值得去即系欣赏下呢啲，即系咁多本地艺术家啦，或者有创意嘅人咧，去用纸或者用笔。去記錄低呢啲咁嘅所謂情懷咯。 係嗱，喺嗰個地點上嚟講咧，灣仔夜市比起尖沙咀或者其他地區搞呢啲活動咧，你覺得個特色同埋優勢係點樣咧？你照你作為個策展者嚟計嚟睇， 其實當然嗰、那個地區咧即係啱都係再美化咗啦，最近呢半年開始，大家都知道。咁另外亦都係一個好新鮮嘅 location。你話傳統當年好多人鍾意係尖沙咀或者係銅鑼灣鬧市區，但係反觀其實佢哋嗰個位置呢，因為又而家又開通咗會展站啦，佢哋有一個好好好嘅接駁嘅巴士，新聞巴士個巴士站係接駁啦。咁另外其實由波斯富街同埋鬧區行出去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好遠。咁相反地，我本來都有抱住懷疑嘅，但係做完之後發覺，咦唔係都 OK 喎，唔錯，方便嘅喎。其實嗰度因為個海港真係好靚，咁我其實呢幾日都有落去，都見到就話，如果去到黃昏嘅時間嗰時，真係好靚。所以其實因為如果即係希望無論我哋啲外訪客啦，或者我哋啲今次因為亦都十一黃金周啦，又有咁開心，又有即係中秋節，咁啊當然希望禮拜五之前就已經有啲人去都係行下，咁啊吸收下啲新鮮空氣，真係唔錯嘅。去到五六點，其實仲好多人又係會放下狗啊、貓，我都見過啊，放貓係。 嗰活動好似話係咪去到十二點嘅咋？ 原則上係去到十二點，就。三好似係三，聽日都係三點鐘開始㗎啦。咁就29號禮拜五晚咧，就會特別有個即係有個隆重啲啦。咁每晚其實都會有無人機嘅表演啦。就當然去到11國慶嗰陣時咧，就應該應該就係有煙花我哋特首都有講到話會有煙花。 係，預祝個活動成功先，多謝你。 系，多谢晒，唔该晒两位主持，多谢晒。 艺穗会艺术策展顾问秦仲宇先生，因为我哋会倾其他嘅话题，工业安全重要啊。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岛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长沙湾丽阁社区会堂、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坑口社区会堂、 沙田龙坑村龙坑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蝴蝶村蝴蝶湾社区中心、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天水围天耀社区中心。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期待緊中秋國慶海濱遊方，呢全部都係好開心嘅事，期待我哋有個愉快嘅節日啦。但係呢兩日難免大家非常之難過嘅，就係柯士甸嘅工業意外，地盤嘅工業意外，地底發生咗兩死嘅工業意外，大家都覺得好唔開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今日就话咧，初步证据显示咧，承建商系违反规定。劳工处搜集足够数据之后咧，会同律政司商讨，认真考虑根据新修订职安条例啊，职安健条例起诉，即系以咧可公诉罪行嘅形式作出检控。真系严肃追究啊！ 我谂劳工意外咧，近年都几频繁。我觉得呢个同嗰、那个管理同埋文化有关。但系咧，我更加担心嘅咧，就系因为依家香港咧就开始步入咧越嚟越多工程，同埋输入更多嘅外劳。我就担心喺咁多工程同埋外劳嘅情况下边咧，如果我哋唔趁呢个机会总结教训咧，劳工意外咧会更加多。 系要总结教训，最重要就系个认识上，我哋有充分嘅了解先。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香港营造师学会会长孟家荣先生。孟先生你好， 你好， 孟先生系。 孟先生嘅呢两日咧嗰个讨论点咧，一个好严格嘅定义，关于乜嘢叫做密封式嘅工作地盘呢点咧就好关键。可唔可以先同你先请你同我哋简介一下乜嘢叫做密封式工作地盘先咧？ 嗱，其实响一个即系大家都讨论咗好多日嘅工作守则，即系劳工出咗一个密闭工作空间工作守则里边咧，佢就尝试唔用一个处所嗰个性质嚟去定义咩嘅性质呢，即係佢唔会举例话一个沙井定係一个隧道定係或者其他一啲大家认识嘅水缸作为一个密封嘅通过空间，反而呢佢就会定明呢个空间佢係被围封㗎啦，不过会唔会产生一啲指明嘅危险呢、例如呢啲危险係一啲可燃性啦，有爆炸气体啦，有害嘅毒，有害有毒嘅大气环境啦，缺乏氧气啦，有冇自由液体嘅渗入嘅可能性啦，或者过热。所以呢一个佢嘅取决于咧，就系话嗰个用呢个危险嚟界定。咁我就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即系佢唔会去讲清楚佢嗰、那个处所究竟系乜嘢，但系咧佢就讲咗个危险，佢用危险嗰个角度出发。 嗯。即是话嗰、那个或者叫处所或者叫做空间最关键一个地方就是个危险性嗰个因素系咪？ 冇错，嗱，佢嗰个工作守则呢其实就都相当清楚，亦都行咗好多年啦。就是话一个合资格嘅人士，咁佢就要根据嗰个空间 嗰個特性，佢就要去界定翻有沒有頭先講嘅一啲主要嘅危害。如果有呢啲咁嘅主要危害嘅話咧，咁佢就要去建議翻俾佢個僱主嗱，因應呢一啲咁嘅危害，我哋採取一啲咩緩解措施，令到嗰個地方合適俾工人入去工作咯。 嗯，有关呢、這个知识呢要慢慢请你同大家介绍嘅。一阵间喺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再请你同大家讲讲好唔好啊，孟先生。 可以可以。 好。咁关于今次呢个意外呢，我哋自由风节目亦都即係向劳工处了解过嘅。咁佢哋嘅就话呢，初步嘅调查显示呢，呢、這个管道係属于密闭空间，怀疑工人喺工作期间吸入有害嘅气体，引致死亡。具体呢啲嘅情况点，当然都系要进行调查嘅、啊。初步而家有咁嘅讲法吓。关于呢个密闭式嘅空间嘅安全制度系点样样啊？嗰、那个做法有啲咩指引啊？咁一阵间我哋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杭州亚运男子七人榄球决赛，香港队以14-7击败南韩夺得金牌。女子队喺七榄嘅季军战以7-5赢泰国夺得铜牌。另外，港队女子滑浪风帆代表魏伟欣喺 RSX 项目增添银牌。港队在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亦都增添一面铜牌，而港队男子剑击代表何伟恒在个人重剑八强赢了菲律宾剑手晋级四强，赛事不设铜牌赛，何伟恒稳夺一面奖牌。国家队方面，今日进账多面金牌，女子七人榄球决赛，国家队以22-21力压日本夺得金牌。而在女子乒乓团体决赛，国家队以场数3-0击败日本，实现亚运5连冠。发展局话，因应西九龙地盘的致命工业事故，已经按规管机制暂停涉事承建商竞投公务工程的资格。发言人话，局方昨天向涉事承建商发出通知，即时暂停他们公务工程空调装置类别的投标资格。承建商需要进行独立安全审核，以检视安全管理系统，并且按审核结果提交改善方案同埋完成落实改善措施，等到局方审视之后先至会考虑恢复投标资格。有关暂停投标资格的规管行动不单止适用于未来的招标，亦都适用于那间承建商已经投标但是仲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发展局强调，会因应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规管行动，包括延长暂停投标资格的期限，甚至从认可名册内除名。大围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朝早近9点，一架旅游巴驶到去积运街海福花园对开的时候，撞到一名80多岁的男途人，伤者送院之后不治。旅游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市建局公布港人首置项目焕然易居第三座申请安排，会以市价7-8折发售，折扣之后单位的售价介乎408万几至到964万几元，实用面积的折扣尺价介乎12885元至到16499元。260个单位将于明天起至到10月18号晚上的7点接受合资格人士提交申请。市建局在长沙湾青山道233号设有售楼处和市立示范单位，明天起开放参观。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元朗公路嘅情况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后些少啦，较早时新田公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咁但系而家啦，都仲系一路有车龙啦，排到去油潭尾新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油潭尾新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暂时是大致畅顺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还有些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这一段都还是稍为多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排到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兆麟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屯门河。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的金粟街会有工程的，由深夜的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金粟街东行线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的一段，还有庙街去金粟街方向介乎金粟街至到街市街的一段会分别临时封闭，揸车朋友到时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领衔主演。 故事讲述胡晓歌同佢喺新旧袁伟大院里先后两任同事们，喺新时代之大趋势、大变革底下，顺势而为，一路而行，艰苦奋斗，中横上下实现理想嘅故事。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透透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就住西九元方地盘工业意外咧，我哋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咧向劳工处系查询过嘅。劳工处嘅回复就话，初步调查显示咧，嗰个管道系属于密闭空间。怀疑工人在工作期间吸入有害气体引致死亡。劳工处话咧会同律政司研究，考虑根据新修订的职安健法例，循公诉程序向有关持责者，即系持有责任的人咧提出检控，最高刑罚可以被判罚款1000万元同埋监禁2年。劳工处又话，已经喺9月25号展开针对建筑地盘密闭空间工作的特别巡查行动。 行动期间，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会特别留意相关的持责者就密闭空间工作有没有提供合适的安全工作系统做风险评估，以及有没有遵从和密闭空间工作相关的规定，包括提供个人防护装备。若果发现有违例的情况，会严厉执法，包括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及或者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提出检控而不会被警告的。新闻报告之前呢，我哋系同香港营造师学会会长孟家荣先生倾开嘅，我哋继续同孟先生倾。孟先生。 你好，两位主持。 系，孟先生，为咗嗰个起承转合啦，我想你可唔可以都扼要再重申一下，乜嘢叫做密闭式工作地盘先呢？ 嗱，密闭空间嘅定义咧，其实就唔会因为佢系乜嘢嘅工作场所或者处所嚟去定义，反而咧指引里边有提到咧，嗰、那个定义就系一个被围封嘅地方，而有相当程度有机会有致命危险嘅。咁呢啲指明危險包括就係啲可燃性啊、爆炸性嘅氣體啊、有害嘅大氣啊，或者缺乏氧氣嘅地方啊，同埋有液體會滲入，例如地下水啊，或者超過會有機會俾工人喺裏面過熱嘅地方啦、 啊。呢、這個圍封空間係指物理上嘅圍封啦，係咪？ 冇錯。 嗯，好啦，咁樣呢、這個叫做密封式嘅空間咧，嗰、那個嘅。有啲咩安全嘅監督嘅制度同埋嘅指引，安全評估係點做？一般而言係點嘅？可唔可以請你同大家介紹下呢？ 嗱，呢一個咁嘅密閉工作空間咧，我哋先界定有三方嘅負責人啦。第一就係個東主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叫做合資格人士啦。第三個咧就係叫核准工人。嗱，咁佢哋分別係負責啲乜嘢咧？東主咧，如果需要安排喺密閉空間裏面進行呢個工程嘅時候咧，佢就需要揾一個合資格人士進行一個風險評估。咁首先風險評估呢，佢要根據返個指引，好似剛才我咁提及，究竟呢一個係咪密閉空間，佢就先要界定啦。咁而如果佢係一個密閉空間嘅話呢，咁佢就要去睇下呢個空間裏面有冇係出現到指引裏面提出嘅一啲危害。咁佢就要繼而呢因應嗰個危害嘅出現嘅機率啦，同埋嗰個危害性呢，就去建議翻佢個東主做出一啲我哋叫做一啲緩解嘅措施。緩解措施舉例啦，譬如話啊，佢覺得嗰度唔夠通風，咁佢就要建議佢個老闆，即係東主就要做一啲足夠嘅通風，先可以讓工人有去做嘢。咁最後頭先我提到核准工人啦，核准工人咧其實佢受過訓練嘅。咁佢核准工人佢咧就要根據翻呢一個風險評估啦，呢啲安全嘅設備，一啲緩解嘅措施。同埋最重要啦，就係話佢個雇主提供俾佢嘅一啲個人防護裝備，佢先可以入去工作。咁呢度我想特別提咧一個候命人員， 係 喺指引裏面咧，其實特別有提到有候命人員呢、這、一個即係一個身份嘅。咁當如果一個工作，即係嗰個工作嘅許可發出咗之後，核准工人入去嗰、那個工作空間度做嘢嘅時候咧。指引都講得幾清楚，就係喺個密閉空間以外咧，一定有個候命人員。咁、呢個候命人員咧，就佢責任係乜嘢咧？佢就係負責咧，同裏邊嗰個核准工人，佢喺密閉空間工作嘅時候咧，同佢持續咁樣溝通。最重要就係話，佢要話俾佢聽有一啲未可預知嘅危險。舉例算係乜嘢啊？就係話，如果嗰個密閉空間係喺個馬路上面嘅沙井嚇，我哋咁樣去舉例嘅話咧。咁、那個工人喺裏面做嘢，未必知道外面落緊大雨㗎。咁嗰個候命人員喺外面呢，就要去通知佢一啲喺裏面做緊嘢工人，佢唔知道嘅危險係乜嘢。咁、呢個候命人員呢，即係都責任都幾重大。咁即係大概呢一個系統就咁樣。咁講完嗰、那個候命人員之後呢，其實嗰個指引裏面呢，特別有提出呢，其實嗰個工作許可呢，其實係要不定時更新。咁點解會係不定時更新呢？頭先大家我都有提及過嗰啲主要危害呢，其實係有機會喺一個環境裏面呢係會有改變嘅。即係例如如果我哋近住一啲潮水漲退嘅地方，係咪潮水有漲退，可能有啲時候其實個環境會改變。咁指引呢 都建議翻即係嗰個合資格人員咧，佢對於嗰、那個所謂叫做工作嘅緩解措施咧，佢都需要咧有一個不定時嘅更新。咁業界其實咧都有一個叫做不成文規定，因為指引係冇講幾時要更新嘅。咁喺業界裏面咧，其實好多從業員咧，即係佢能夠即係發出個呢個工作許可嘅合資格人士咧，佢哋一般咧就會定一個時限，例如四個鐘。 嗯。 咁四個鐘之後咧，咁佢就要再新評估嘅情況，即係指引都有提及過啦。當個工人再出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評估係要再做多一次， 嗯， 再去做翻一啲合適嘅措施，先正俾工人再翻去做嘢啦。 系嗱，听头先讲嘅好严密嘅啦，成个嘅嗰、那个工作嘅架构吓、啊，人又有东主，有合资格人士做风险评估嘅合资格人士，有个核准工人，同埋有个候命人员，即系四个角色啦，咁样咁啊好严密嘅。但系实际操作上，据你所了解，喺香港嗰、那个行内系咪完全可以做到你头先所讲嘅嗰啲咁严密嘅嘢咧？ 我自己睇到我哋嘅業界咧，其實反而你話做唔到嘅係比較少嘅，做唔到比較少嘅。畢竟呢一個咁嘅即係呢個工作嘅系統、工作嘅守則咧，其實都遵從咗好多年。反而我就會從兩方面去講，就話呢我哋得到呢一件事，即係咁慘痛地失去咗兩個工人咧，其實反而我哋就應該要多啲強調係話點樣去善用科技。因為其實業界嚟講咧，其實而家我哋有個建造業創新基金啦，咁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叫做創新啲嘅安全監察系統啊。舉例說啦，你話要去探測一啲有害氣體，其實現今嘅科技其實就都唔係啲咩嘢科技啦。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善用多啲呢啲咁嘅創新嘅科技，就去即係探測，即係持續咁樣探測嗰個工作處所嘅裏面嘅即係大氣嗰、那個健康嘅程度，咁我諗咧呢、這個係好容易去解決，即係亦都好容易再避免一啲咁嘅情況發生咯。 係嗱，嗰、那個制度或者措施可以係天下無敵嘅，可以設計到，但係講到尾係人去執行啊嘛。有陣時個意識係咪有咁重視，覺得呢件事係咁重要呢，反而倒轉係一個問題，即係唔好簡單啦。譬如話工作要有安全帶咁樣，又爬上屋頂要有安全帶。老實啦，我見好多人都冇用啦，因為要落實一啲措施對佢嚟講可能好麻煩啊。喺剛才所講嘅呢個密閉空間呢、這個工作環境，存唔存在有啲咁唔重視安全嘅意識嘅人呢？你覺得會唔會有呢？ 我頭先阿主持人你都有提及過啦，就係其實制度亦都好完善，每一個即係崗位其實佢都有一個好明確嘅分工。反而我想大家將個焦點去諗下，而家我哋喺個制度上面咧，嗰、那個監工嗰個身份啊。 好啊。 監工係邊個咧？嗱，監工就係我哋響每一日嚇喺唔同嘅工地，佢去幫手睇住我哋建築工人進行一啲工作嗰個人士，我哋可能會有時叫佢做科文係嘛？咁嗰個人咧，其實喺業界嚟講咧，就都即係行之已久嘅一個位置啦。但係我哋學會特別是都真係2018年喺城市論壇啊，即係都已經提出過一次，就係講嗰時當時沙中線即係有個剪鋼筋嗰個事件啦。咁我哋喺城市論壇，我哋啲同事都有提及到一次，就係話註冊監工呢個制度，因為當陣時嘅情況就係話啊，有一啲人去睇住一啲唔應該發生嘅嘢發生咗，但係嗰個人呢其實都唔知邊個係負責嗰個監工。嗱，我哋學會睇緊一件問題就係話咩呢？正如頭先主持人講，我哋工程量越嚟越多，我哋嚟緊仲話欠好多唔同嘅前線管理人員，但係我哋喺業界裏面，我哋都呼籲咗好耐，就係話我哋希望政府都要聆听我哋嘅意见，就係话設立返一个註冊監工嘅制度。因为点解呢？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既定嘅岗位，但係監工呢即係佢嘅重要性呢就係不容忽视。咁我哋嘅建议係乜嘢呢？就係话我哋好希望我哋啲建筑公司嘅雇主，佢应该要去检视返究竟佢个監工受呢一個持續進修訓練嗰個情況，因為我哋畢竟科技日新月異，畢竟我哋工程越嚟越複雜， 我哋好希望咧，即係有一個三方嘅協作嘅系統，僱主佢提名翻佢啲監工出嚟做訓練，培訓嘅機構去將呢班嘅監工每定時要有一個適當嘅培訓，等佢可以與時並進。第三方面就當然俾一個註冊系統啦，佢有一個訓練，佢有一個經驗，我哋令到呢班監工全部都有名有姓。咁呢班監工有名有姓之後，自不然噶啦，係嘛？的士司機，我哋喺揸架的士喺街度，佢都有個的士證，我哋都會知道個的士係邊個。正正，我哋翻翻去，我哋而家今次講嘅密閉空間嘅工作系統，我哋頭先講嘅候命人員，好有可能就係我哋講嘅一個監工，係嘛？佢喺嗰個位置，佢係有佢嘅身份，有個責任。 我想問，那個監工係咪依家唔喺個指引裏面嘅？那个监工的制度不在个指引里面的。 嗱，我哋咧，我而家我提及过呢个监工咧，我哋系讲紧针对翻每一个唔同嘅建筑工程喺前线管理嗰、那个，就唔定系讲密闭空间嘅。 我知道，即系话，即系个指引里面咧系冇提出呢个监工嘅概念噶，系咪？ 指引佢就冇讲，我头先提嘅角色身份就已经有提及过 啦。系啊， 资格人士，有候命人员啦。我哋有註冊工人，咁的確喺個指引裏面咧，就係冇提及過監工呢個字嘅。而我提嘅監工咧，係講緊一個建築工程實際上，喺嗰個工地上邊睇住工友去實施工作嗰個監工。 即係喺嗰個地盤現場嘅總嘅監察人員嚇。 冇錯啦， 唔同工種嘅都係佢負責，係咪？ 冇錯啦， 係啦。因為我諗阿孟生今日提出咧，就嗱。依家個指引法例喺度嘅，即係個安排又喺度嘅。咁當然文化同管理嘅問題就鬆緊嘅問題就同人有關啦。咁你今日咧，我諗佢最主要提咗兩個問題，一個善用科技，第二個咧就需要有註冊嘅監工。我諗係咁。 嗯， 嚇， 冇錯。 嚇，咁啊，好多謝你嘅意見嚇。咁、我睇下其他工會啊，或者其他嘅人，佢哋又點睇呢個問題啦？ 有一點具體嘅嘢，我想請教你嘅當局就話咧，同律政司商討，認真考慮根據今年四月新修訂嘅職安健條例起訴。其實呢個新修訂嘅職安健條例有啲咩特質嘅，有啲咩特點同以往係冇嘅。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介紹下？ 其實即係最直接啲講啦，就係提高咗個罰則啦，同埋咧就嗰、那個罰錢嗰個程度又提高咗啦。咁其實業界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提高罰則咧，同處方都有一個好充分嘅討論嘅。其實大部分即係我哋認識嘅一啲即係叫做負責任嘅公司咧，其實都對於即係提高呢個罰則咧，都係採取一個積極面對嘅態度，因為畢竟我哋唔會視安全為無物啦，但係的確確，我哋響面對呢、這個安全嗰個表現嘅時候咧，仍然都有好多瓶頸位嘅。咁我哋覺得即係罰就係、是、罰一啲佢哋處理得唔好，或者根本冇心去做好安全嘅僱主。但係調翻轉係用一個正面啲嘅態度嚟睇，究竟我哋點樣響科技啦、文化啦，同埋制度上面要作出嘅改變，先真真正正能夠可以改善到安全表現。 好多謝你，孟家榮先生，香港營造師學會會長。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10月14号，沙田大会堂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90分钟走遍世界。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有议员提出法案，目标是限制以动物作科学实验，又应该避免用较强感知能力的动物。有动物组织估计，每年用来做实验的动物数目大约过亿，例如英国在2021年就用了大约170万只动物做实验。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万8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就住安士甸道呢个工业意外嘅问题咧，我哋接住请嚟咧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议员。郭议员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就住呢个意外咧，你哋同呢工联会啊嘅职安健协会咧就约见咗劳工处嘅，有啲乜嘢要求同埋有啲咩意见提出咗咧？你哋 系。首先第一，我哋认为有关嘅事故呢係一啲低级嘅错误啦。其实任何一个人做好少少都已经可以避免到呢个事故发生啦。所以其实我哋今朝见劳工处呢主要提几个意见嘅。第一就係、是、点样令到1000万罚则起到作用。而家我哋觉得点解未起到作用呢？因为原来外判咗之后呢，大判或者是主要的场主啊，场地的主，即是那个业主啦，其实他很容易就将个责任推卸下去。咁但是问题大家都知道，究竟呢一份合约啊，有个关键的是不是由始至终都是一个密闭空间的合约，即是由最顶层开始判出来到最下层接到张单都是属于密闭空间呢？现在是存疑的。但是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关键。因为我哋要指出咧，其实大判啊或者系场主咧，佢有个责任去做好嗰个风险评估，唔能够喺佢嘅角度已经系冇准确嘅一个界定，然后由下边去做界定。因为其实将标价已经反映咗呢个工程究竟可以做几多，同埋可以提供几多物资或者安全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系针对大判嘅责任啊，即系嗰一。職安罰則咧，唔能夠因為判咗出去而大判冇責任咯。咁呢個係第一個建議啦。另外第二咧，就係我哋都關心咧，喺成個操作過程其實冇監管嘅。嗱，即係話你寫咗好，即係頭先我都有聽節目啦。你有好多好嘅制度啊，寫咗出嚟，有好多流程寫咗出嚟，咁。最緊要係落實啊嘛。咁邊個去監督咧？你叫個工友自己監督自己。叫佢小心啲，你唔可以话你错，但系问题就系、是，又系嗰、那个翻下嗰个问题，上面层层数上去，边个应该去担起呢个监督落实呢啲制度嘅责任？呢、這个都系我哋比较关键嘅。 系，处方有冇回应啊？对你哋讲嘅嘢？ 处方基本上同意我哋嘅想法，咁但系当然佢要翻去研究，究竟提高咗嘅职安罚则系咪可以一路？涵蓋埋有責任嘅一個持份者啦。咁另外就係佢而家亦都叫做亡人補牢啦，加強一啲密閉空間嘅巡查啦。但係我好擔心就係佢哋其實已經係疲於奔命啦，因為其實喺4月28號實施咗新嘅職安罰則之後咧，其實都仍然有唔少嘅致命個案發生。咁所以而家佢话去巡查一啲密闭场所，咁当然通常佢查嘅都睇唔到嘢嘅。而家问题就係一啲未列入密闭场所嘅一啲工程，如果进行緊嘅话，呢啲佢会唔会知道，会唔会留意到同埋搵返出嚟去做一个跟进。 嗯。劳工处就会巡查全港嘅密封式嘅工作地盘啦。你估佢要巡几耐先巡得晒呢？執行上系咪困难重重呢？ 照计如果是交足资料交齐晒资料佢巡查呢应该就唔会太複雜嘅。係啦。咁、反而我就唔係太担心呢啲。 郭伟强即係话你回应中一个提出个问题就话工程越来越多就亦都会出现咗外劳。咁其实外劳佢哋可能喺外边佢哋嘅工业安全嘅概念制度都唔同嘅。咁你点样解决呢个新嘅问题？ 嗯，我谂呢、這个雇主同埋劳工处系有责任嘅，因为引入外劳系雇主同埋政府嘅决定嚟嘅啊。之前我哋工会未被咨询嘅，咁但系而家叫做发现咗问题，亦都预示咗啊，因为外劳佢哋个训练冇我哋本地工人咁多，点样去落实职安而唔会因为外劳输入而更加多呢啲致命个案呢？其实政府应该要有详细嘅部署，同埋当然佢同 雇主都要去決定咧，即係去諗得更加周詳啦。咁當然我哋工會樂意參與嘅，但係問題就係佢會唔會問我哋嘅？ 嗯，嗱，今次呢件事件咧，就係阿陳國基就話咧，政務司司長琴日就係處理特首添啦，就會刑事方向去調查咁樣。一個工業意外而採用呢個刑事方向調查呢個提法，係咪比較少嘅其實？ 是少的，吓过去比较少。咁但系大家即系正如我一开始讲咗啦，唔系单纯嘅意外啦，而系涉及多连一连串嘅疏忽而发生嘅。咁由上到下都似乎有睇到佢哋应有嘅责任。咁所以我觉得，用最严谨嘅方式去调查，都系希望对离世嘅工友有个交代啦，有个公道嘅交代啦，咁亦都俾社会更加好掌握究竟而家我哋面对緊几严峻，就住职安意识嗰个不足嘅情况呢係有需要改善。 嗯，对于工业以外用呢个刑事方向调查呢係体现咗一个严肃去跟进呢件事嘅一点嚟嘅。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当局嘅有关做法，因为罚钱就用钱解决到个问题，解决唔到嗰个啲人呢唔负责任嘅态度嘅。非常之多谢你啊郭伟强，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再见。 多谢主持人，拜拜。拜拜拜拜